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1集。车轮城门闷声挪动，费氏还挤在后涌的人群里，他像是逆流的浮萍，根本抓不住可以支撑的救命稻草。通道内的光开始收敛，挤进来的守备军堵住了费神的目光，他看不到外边，更看不到壕沟对面。 别关门！ 费神不顾一切地推开守备军，用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说着： 别关！ 城门狠狠地逼近，通道内彻底暗下去，两侧的蓄水闸猛然高抬，还没有修完的壕沟勉强盛住了水，在城门与骑兵前画出了界限。沈泽川陡然提高声音： 灭火！ 尹昌撑不住力，被战马拽向后，他拖着刀蹭在地上，在马蹄声里扯掉了腰侧的酒囊，咬开后灌得满脸都是酒水。尹昌扔掉酒囊，抹了把脸，朝天笑道： 马上醒来！ 费胜跪到城门跟前，他用双手扒着缝隙，咬牙说： 开门！ 沈泽川唇线紧抿，他看着尹昌，双眼通红。费胜在铁皮包裹的缝隙里抓得双手血淋，他砸门撞门说着： 开门！给我开门！ 着力用马鞭套住尹昌的脖颈，用臂力把老头拽起来。尹昌还握着刀，他被卡得蹬不稳地面，看着着力边枪边说： 给个痛快吧。 着力的弯刀架在了尹昌的后颈，在向前勾的时候，那只尹昌向前扑，老头借着着力高抬的手臂放弃在把脖梗接的马鞭，他反抄的钢刀锐芒暴现，几乎是拧着半身，在大吼中靠着小臂带过刀刃，在着力勾掉自己脑袋前先刮掉了着力的脑袋。尹昌跌在地上，脖梗前还套着紧拴的马鞭，他鼻尖发出粗重的呼吸，用手肘撑着地面朝关州的方向爬了些许，背后是潮水般的铁蹄。无名之辈！尹昌笑出声，又哭起来。小声。尹昌急促的喘息，向城门喊起来，声音荡彻云霄： 夫君呐、我看这天是大劫！ 马蹄轰然埋没了老头。费胜隔着城门，在短暂的寂静后，磕着铁皮，沿着那细小的光芒下滑，沉沉门嚎啕起来。乱撞的火雀都被挡在了门外，守备军没有停下，他们飞奔在通道里，拖着备用水袋，把水泼到城门上，以防万一。壕沟对面的边沙骑兵对着着力的尸体气急败坏。着力是七年前跟随阿穆尔深入中国的四脚蛇，还是阿穆尔送给哈森的礼物。正是因为有他，哈森才能在短短几日里切断端州对外的联系。 拖走他！ 骑兵看向端州城门， 这莽撞愚蠢的废物，打起精神来！在哈森到达前，我们必须想办法越过这条沟。 尹昌撤掉了通行板，还杀掉了推头车的步兵，让边沙骑兵面对壕沟陷入短暂的焦灼，给城内的守备军留下了喘息的机会。然而端州的壕沟还不算是护城河，两端的方砖为了跟南北两侧的壕沟相连接没有相识，这条沟无法长时间的保持充盈。蓄水闸全部打开，水已经放空了，并且就算壕沟能坚持，边沙骑兵也会在不久后 找到过沟的办法。天黑以前，东门一定会迎来边杀骑兵的冲锋。 壮士预备！ 沈泽川侧手对乔天涯说：“ 推床子弩上墙。” 城下的守备军齐力推动床子弩，沿着较宽的通道勉力向上挪动。骑兵的单梢炮持续攻击，重石飞掷的城墙已经把东面城墙砸出了豁口，碎了的砖石混杂着泥块往下掉，墙垛塌了几个，守备军不得不抱头躲避，用身体抵着往下滑的床子弩。守备军扛不住重力，一众人被床子弩压得脚跟蹭着地面也向下滑，只能喊道：“ 太沉了！” 乔天涯越过台阶要去搭把手，却看一个布衣微微沉下身体，抬起双臂撑住床子弩下滑的地方。纪刚白发沾灰，沉声喝道：“ 起！” 守备军只觉得背部顿轻，纪刚额角青筋微跳，他迈开脚步，让床子弩沿着斜坡缓慢地向上移动。待床子弩就位，纪刚双臂颤抖，背部都被汗水浸湿了。此刻是巳时，日头高照，汗掺杂着羌人的灰尘蒙在脸上，到处都是奔跑的士兵，枪垛上的弓箭不敢猛射，敌军很可能会诱导消耗，他们要留到骑兵冲锋时再放。床子弩统领这件杀器轻易动不了，他必须一击致命，就像颍昌杀掉卓立那样，得让骑兵痛起来。 守备军分裂，三队分守三门，让锦衣旗在东门待命。 沈泽川抬起握刀的手，用手背擦拭着面颊的汗。 天黑前要堵死其余三门。 端州粮仓充实，要打端州，骑兵可以久违消耗掉端州的粮仓，让端州受困个把月，把端州耗死。但是哈三想速战，却不会采取长久的围攻。骑兵从昨晚到现在都在强势猛攻，如果东门僵持了，骑兵就很可能会绕到其余三门，像他们偷袭西门那样进行侧面突进。沈泽川在其余三门放下了吊门做防御，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，因为骑兵有攻城器械，载着粗壮木头的撞车可以直接撞破城门，继而撞破吊门，让骑兵顺畅进城。 火油石头， 再拆掉城内被砸塌的望楼，让分守三门的守备军把能用来做抵御的东西全都带上枪头，只要看见骑兵的身影就吹角鸣矢，扔下杂物阻拦他们冲锋， 得尽快想办法再出城。沈泽川看向东南方的天际，那里的狼烟台寂静无声，先生们都被聚集到了马场，这里位置空旷，能够容纳城内的几批百姓。高仲雄这会儿才缓过劲儿，俯身揉着小腿对孔令说：“ 适才的情形。” 他一着急就又结巴起来。孔令安抚道：“ 无妨，身为当时还要带袁卓走，已经是勇气可嘉了。我早年在敦州得知骑兵入城，那是真的什么都顾不上了。” 姚文玉攥着自己的袖子，在沉默里被只手打断思路。他望过去，看见适才的妇人叫孩子来还帕子，姚文玉抬起手却没接帕子，他沾染灰尘的手指微伸，轻轻碰到了孩子的脸颊。 活的。 姚文玉胸口起伏微促，马场边的脚步声密集，守备军们急奔而过，要上墙头。 攻陷不许西门， 为首的小将插回刀，徒手搬着杂物。 坍塌的望楼留给我们， 不够，就塌了一个楼，不够啊！ 墙头的士兵回答。端州的守城器械不少，军备库都被搬空了，主要是支援东门，其余三门只能捡剩下的来分。弓箭在早上被边杀步兵消耗了一波，他们得给靠车山墙堵门的西门补上，这怎么办？马场上忽然站起个男人，他掂量着旧锄头问：“ 这能扔不能？” 小将说：“ 扔了就不还了，拉一个拿走嘛。” 男人尽力讲官话，他说：“ 城给围了，不打死骑兵，这锄头留着也没啥用，而里面缺人不缺？ 守备军没回答，他们刚才在西门跟百姓起过冲突，马场上接着站起好些个人，都是壮年，带着自家的农具，冲守备军喊： 缺不缺？缺的话咱这儿都是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